你可曾想过，自己在安静的夜晚，当众人都已经沉睡，你一个人独自在夜空中飞行。飞行的梦就像是人类最深沉的爱与恐惧，那份可以离开尘世喧扰的孤独和俯瞰大地的时候无以名状的依恋。有一位小说家，他自己就是一位飞行员，他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天空是他的目的地，而大海是他的坟场。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曾经写过《小王子》的法国作家圣艾修伯里。圣艾修伯里曾经用他的笔带我们飞到最高的天空，拜访最远的星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写在小王子之前的早期的小说《夜间飞行》。在读小说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自己的真实的飞行经验。1900年6月29日，圣艾修伯里生在法国里昂的一个贵族后代家庭。他家的附近有座机场，他常常就在机场的附近徘徊，从小就做着飞行的梦。圣艾修伯里在1921年入伍，一开始是担任飞机维修员，之后进入正式的训练学校，被任命为空军少尉。而在大战结束退伍之后，他开始在民间航空公司担任商用运输飞行驾驶，并且开始写作。1921年，他完成了第一本小说《南方信件》。这段期间，他开始协助朋友策划开辟南美巴塔哥尼亚跟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邮件运输航线。在1931年之前，他一直待在南美，也就是在这里开始写作我们今天要读的小说《夜间飞行》。夜间飞行的故事讲的是在一个平凡的夜晚，运用夜间飞行运送邮件的航运负责人经理西维耶，他正在航运站等着三架邮机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由于天气变幻莫测，暴风雨即将侵袭，飞机无法降落，而驾驶员很可能会丧生。我们即将听到西维耶惊险的一夜，以及那位勇敢的驾驶员法比安的飞行历程。在飞机的正下方有一座小山，在夕阳中被勾勒出金黄色与阴影交错的轮廓，平原也在发亮，那是一种看不到边界的亮。我们坐的这座飞机叫做巴塔哥尼亚号，它的任务 是在南美洲各个城市之间运送邮件。为了时效性，像这样跨越夜晚的飞行是必要的。而今晚他最终的目的是南美阿根廷的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开飞机的人叫做法比安，他非常有经验。而现在我们正在南美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飞行，我们似乎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眼前的风景一切都这么平静。一座一座高耸的山，无边无际的平原，有时候在很久没有看到人烟的一段飞行之后，经过一个小村落，飞行员法比安就会摆动飞机双翼，好像是在向那座村庄打招呼一样。从智利南方的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有2500公里远，在10分钟我们就会到下一个航空的中继站圣茹里安。不过我们的飞行员法比安似乎没打算降落，因为他听见各地的航空站都做发出的讯号，就是天晴无风。的确此刻天空宁静的像是一座水族馆呢。不过暴风雨的讯号却在远方隐隐约约，在谁没有觉察到的片刻，就像杂讯一样，打算慢慢的吞噬掉这幸福的一切。你有想过飞行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感受吗？特别是常常在 许久许久的单独飞行中，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像一个征服者，在与天空的不测对抗，每一次都很努力地获得一点点的胜利。但是你想，你会愿意回到自己微小的村落吗？在那里有一座神秘的花园，有温暖的白色餐桌布，有快乐的家人，这一切都如此温柔，想要令人永久待着。但有时候你却会发现，不停地离开返回，将事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即使那是非常危险的飞行，那却好像才是你的真正使命。为什么有人的使命会是这样的？用冒险来守护那座温暖的花园，即使你自己很少可以长久住在里面。 个小时之后，在飞机里，坐在法比安身后的通讯员开始感觉有些不对劲了。他向四周望了一眼，浑浊的云正在使星光熄灭，原先还可以看到在地面上闪烁的村子里的灯火，如今却已经是一片漆黑。他不知道飞行员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判断与技术，他突然害怕他们在即将来到的暴风雨中可能无法过关，就像会撞在一堵黑色的墙上一样。他伸手前去碰触法比安的肩膀，而驾驶员法比安一动也不动。远处的暴风雨开始骚动，金属的机身被轻轻举起来，压力顿时压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又消失了，融化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好像一个人在漂浮。在飞机里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座舱里的红色的灯泡。在稍稍恢复平静之后，通讯员此刻还是不敢惊动飞行员法比安，于是他俯身向前，凝视飞行员的黑色的肩膀。在黑暗中透过红色的小灯，他看见法比安一动也不动，他的手控制着驾驶杆，好像想要压着暴风雨，压着一头野兽的后颈，但是他充满力量的肩膀是静止的，那个肩膀上似乎有令人感到非常安全的一种雄厚的力量。在左边，通讯员终于重新看到村子的灯火亮起了一盏灯，于是他用手去摸摸法比安的肩膀，只看见他慢慢回过头来，凝视了几秒钟，然后又恢复了原先的位置，再回到他跟那看不见的敌人的张力跟对抗。 在远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巨大的停机坪，红色的盏盏的小小的灯勾画出了一个方形的飞机场。有些飞机已经到了，工人们忙着卸下邮件。而此时负责整个航线网的西维耶，他却在跑道上跺着方步，沉默不已。他是这个机场这些邮件作业的负责人。他注意到智列号跟巴拉圭号邮寄都已经到达，可是巴塔哥尼亚号却仍未抵达。因为我们在飞行中的邮寄，所以我必须为整个天空负责。这颗星星是个标志，那颗星星在人群中寻找我，它也找到我。也因此在工作中，我不会怜悯谁，我绝对不会表露恻隐之心。我必须靠着这样的意志力，才能阻止飞机在飞行中发生问题。我也必须锻炼这些飞行员，就算他们曾经遇到了多么危急的状况，但也不能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从那个神秘的国度劫后余生回来。我必须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遇见什么，因为这恐怕是可以攻击那种未知的唯一的方法。 电话铃响了，席伟业看见接电话的值日秘书拿起听筒，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就像是拥有一个秘密，然后电话再转接给他。他听见听筒的那端远方的无线电台转接再转接，声音非常不清楚，他们说这儿有暴风雨，而且我们没有巴塔哥尼亚号的进一步的消息，西方和南方都有闪电，目前风虽然不强，不过十分钟内就有可能转强，闪电正在迅速的接近中。讯号越来越微弱，接着被暴风雨侵袭的城镇都一个一个消失了讯号。西伟也明白，此刻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都陷入暴风雨的黑夜之中，就像船一样跟外界隔离着，只有黎明才能够拯救他们。 西伟爷挂了听筒，他仔细凝视桌上的地图。他不愿意放弃希望，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向30多个城市发出电报，打听有关天气的消息。假如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天气是适合降落的，在30秒内，他们就会把新的降落地点通知飞行员法比安。不过，目前所有的回报的讯息仍然都是关于暴风雨的无所不在。即使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空仍然是晴朗的，可是星星显然太亮了，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潮湿感。这是一种奇妙的预兆。西维也知道，在深夜的某个地方，一架飞机即将要遭遇危险，可是他却无能为力。巴塔哥尼亚号此刻正在接近暴风雨，飞行员法比安不愿意在暴风雨四周飞行，他觉得暴风雨的面积太广了，闪电的路径很长，直直地劈入大地。他看见许许多多的堆积的云堡，一座一座，于是他想从暴风雨下方飞越。他看了一下海拔1700公尺，他开始修正高度，他用双手压着驾驶杆开始下降，马达震动得很厉害，飞机也在颤抖。再往下1200公尺，1000公尺，一阵气流使得飞机再度剧烈的震动， 他彼岸渴望自己能够再度看见星光，但是没有。他往左靠着一团风，试着分辨在黑暗中那团游移的亮光，但是那并不是亮光，只是幽暗中的密度的层次的变化，或者是由于他的眼睛实在太疲倦了。每30秒，法比安就把头陷入座舱里，去检查螺旋仪器。一切在驾驶舱里面会发亮的仪表，都像星星一样，有苍白的光亮，也让人有一种被欺骗的安全感。黑夜和黑夜里的漂流物，那些黑色的山峦，山峦上白色的雪，最后都会宿命地流向他的飞机。法比安草率地写了一个字条给通讯员，他说：“我不知道能否飞过去，请告诉我前面的天气状况。”可是通讯员的回答却令法比安感到惊恐，因为字条上面写着：“圣昂多尼欧、特黑勒、巴伊阿布朗卡，各地的航空站都回报狂风暴雨，此刻无法降落。”法比安觉得自己被包围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切都会在夜的最深处被解决，不论是好是坏。这个夜是没有终点的，它不通向港口，也不通向黎明，因为就在100分钟之内，他的飞机就会没有汽油了。法比安将会被迫流向那个夜的最深处。他多么渴望看到黎明，在飞机下面会有平原出现，宁静的大地会载着熟睡的农庄、牛、羊和小山，而这一切在黑暗中滚动的漂流物都会变成没有伤害性的东西。假如他能够，他多么希望自己就能这样游向白昼。Thank you. 巴比安的太太打了电话。每当丈夫夜归的时候，她总是计算着巴塔哥尼亚号游击的进行速度。她会告诉自己，巴比安现在正从特黑勒城起飞，他现在应该接近圣昂多尼奥城了吧，他应该看见那城市的灯光了吧。这个年轻的女人拉开窗帘，心想这些云会让法比安困扰吧。月亮在天空中漫步，女人又睡去，因为月亮，那些星星，这些包围着她丈夫的千万个发光体，让她感到安心。凌晨一点左右，她觉得丈夫很靠近了，现在在飞机上应该可以看见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于是她起身为丈夫准备早餐，一壶很热的咖啡。她想高处那么冷，她总是这样迎接丈夫，好像她是从冰雪的山顶上下来似的。于是法比安的太太打了电话到航空站，就像其他的夜晚一样，她问法比安降落了没有，可是这次的答案却是迟疑的一阵安静。 Ich werde ihn an den Namen. 所幸有那几枚星星做标志，法比安的飞机开始上升了。星星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曾经这么久久地追寻光明，他向来不会放弃最隐约的光，就算只是一盏小小的旅社的灯，他也都会觉得此刻自己是富有的。他正在上升，升向光明。云层不再浑浊，在他面前飘过。云层上越来越白净的波浪，法比安从黑夜里浮出来了。他感到十分惊喜，光那么强烈，让他感到目眩神迷。有几秒钟的功夫，他该闭上眼睛。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夜间云彩居然能够让人目眩，但是满月和所有的星星正在把云彩变成璀璨的波浪。就在他从黑暗中浮出来的那一刻，飞机到达了一个异常宁静的地方，没有一片波浪使得机身倾斜。像一条经过水坝的船，飞机正进入水库之中，它进入了一部分的天空。那部分天空是不被人所知道的，是被隐藏的，像美好岛屿附近的港湾。在它下方，暴风雨构成一个厚达300公尺的另一个世界，那世界被狂风、水柱、闪电所穿越。然而那暴风雨却把像水晶、像雪花的一面转向星辰。法比安以为自己到达了奇异的星辰的边缘上，因为一切都变得明亮了，他的双手、他的衣服、他的记忆。那亮光并不是从星辰上洒落下来的，而是从它的下方，从它周围发出来的，从储藏的白光中发出来的。在它下方，那些云彩把全部来自月亮如雪的皎洁都反映出来。它的左边和右边的云也都是这样，高耸如塔，一片乳白的光在游移着。飞机上的两个人都沐浴在其中。 阿比亚一面回头，一面看见无线电通讯员在微笑着，他大声说，现在好些了。可是那声音却被飞行的声音盖住了，他们只能靠微笑沟通。阿比安想，我还微笑呢，我简直疯了，我们已经迷航了。可是在此刻，上千只黑色的手背放开了他，有人把他的手铐跟锁链都解开了，好像解开了一个囚犯的锁铐跟手链，让他单独的行走一会儿，在美丽的花丛间。阿比安想，这真是太美了。星星是以宝藏的密度堆积起来的，他在星星之间漫游，在那么一个世界里漫游。在那个世界里，除了他和他的伙伴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是活着的。他们像是神话城中的盗贼，被困在宝库的四壁之间，再也不知道如何从其中走出来。他们在冰冷的珠宝之间漫游，十分富有，但是已经被判罪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空站，所有守夜的人都挤在无线电报员的身边。他手上有一张被强光照亮的白纸，他的手在颤抖。他们接到了巴塔哥尼亚号的电报，上面写着，我们被封锁于暴风雨上方3800公尺的地方，我们离开了海岸，下方一切都阻塞了，请告诉我们暴风雨是否伸向内陆，我们的汽油只剩下半小时的存量。于是航空站里的人明白，在30分钟内，飞机上的两个人都将陷入旋风之中，而那旋风将会把他们吹向地面。经理西维也沉思着，他不再抱持希望了。他想起童年时，有人把一个池塘里的水弄掉，是为了寻找一具尸体。也许，当黑夜离开，当明天日出时，几个单纯的农夫会发现两个男孩。他们弯曲的手肘放在脸上，像是睡着了，搁浅在青草上，搁浅在宁静的金黄色的背景上，但是他们早已被黑夜给溺毙了。这一夜，法比安在绚烂的云海上漫游，但是在更低一点的地方，却是永恒与死亡。法宝基还在听着法比安说话， 只有声波还把法比安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这是一首低沉的曲子，没有悲歌，没有呐喊，只有绝望所构成的最清纯的声音。20分钟后，他们收到了第二封电报，写的是：“我们正在下沉，在进入云中。”接着又是一封不清楚的电报，只能读出几个字，上面写着：“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接着又是一片沉默。西维爷要通讯员问法比安他们是否打算降落。此刻的航空站像是一个实验室，穿着白衣的守夜的通讯员好像在低头做实验，他们小心地用手指控制那些仪器跟工具，他们探测着天空，搜寻天空里的所有的讯息，但此刻天空是一片沉寂。几秒钟流走了，每秒钟都带走一点什么，像是法比安的呼吸，法比安的笑声，法比安的微笑。一种越来越沉重的沉默。有人说1:40，这是汽油的最后限度，他们不可能再飞了。 有点类似苦涩的乏味的东西伸向他们的唇边，就像伸向旅行的终点，有点什么东西被做成了一点什么令人呕吐的东西，关于他大家一无所知。只有等待天亮，故事即将来到终点，天快亮了，西伟也明白在几个小时之内整个阿根廷都会从黑夜里升向白日，而他们这些人只能待在这里，像是待在沙滩上，面对着被人慢慢拉起来的网，不知道网里装的是什么。七位爷开始通知全省的警察，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必须确保下一班飞机正确的抵达与出发。现在在跑道上的另一架飞机已经准备起飞，驾驶员彼此打招呼，他们问对方，接下去飞的是你吗？巴塔哥尼亚号呢？不见了，我们不等他。天气好吗？好像谁也不愿意再往下谈论关于法比安，关于他们情同手足的弟兄，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即将出发的飞行员坐上驾驶座，重新的握好操纵杆，在一分钟之后，那架飞机将飞越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上千万颗的星星之间。这是法国作家圣埃修伯里小说《夜间飞行》。 strickten deine schönen Hände, mir die treuen Augen zu. Stop!